长生殿第十八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。Live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十五出，收金。外金盔袍服，身小身净末半四将各骑马，二足直骑行上。宣威进讨，喜日明地理，风尽黄郊，禅枪敌尽，看把乾坤重造，扬鞭漫江金等桥，整顿中心是正绕。下官郭子仪奉命统兵讨贼，且喜入山受捉，庆绪奔逃，大小三军就此振旅进城去。众应行戒，收持佩进吊桥，只见长安父老拜前茫，欢声动，笑语高，麦将朱串奉香老。戚元帅已进京城，请在龙虎卫衙门全时驻扎。外众下马坐进，外正坐，四将傍坐戒。外一席长安全盛时，声小声，今朝重道不生悲。静默满回满目山河泪，外使物新风必赏诗。四将请问元帅什么新风必赏诗？外诸将不知，本正初到西京，偶见酒楼壁上有术士李侠洲题诗一首。四将提的是何诗句？外那诗上说，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，若逢山下鬼，还上系罗衣。四将这却怎么解？外当时也想解不出，如今看来却句句掩了。将请到其详。外陆山统燕蓟军马，入犯两京，可不是燕市人皆去吗？后来各书兵败潼关，正是函关马不归了。四将是果然不差，后面两句却有何解？外山下鬼者为字也，还乃贵妃之命，恰应马为四死之时。四将原来如此，可见世界前定，今仗元帅宏伟重收宫阙，真乃不世之勋也。外叹戒，唉，西京虽富，只是天子暂居灵武，上皇远受成都，千官上窜朝来，百姓未归田里，避嫌肃清恭敬，洒扫园林，务实终具不移，妙貌如故。上皇西返，大驾东回，才玩得我郭子仪身上的事也。四将打弓箭，权杖元帅，只手重复躺设计，一间独鹤立乾坤。外说便这般说，这中心事大费安排，诸公何以教我？四将不敢。外九庙灰飞，朱林成暗，山心满目狼藉，九阙宫悬，伤心血泪十滴。呵，今日妖分信息消尽也，所早自扫除修容。外左营将官过来。身有。外你将这令箭一支，前去星夜顾慕人夫，扫除陵寝，后圣驾回来致祭。和待春园樱桃熟绽，见辰时时。外附令箭，身收戒，领君旨。末元帅在上，地经初复，时事久空，违禁要务，先当召集留意，使安固也。外言之然也。看喜 征调欠家，流离百世，哀鸿满路北起，须早招来，绿烟重见饮食。和安吉春生四野农事早，恰趁取甲兵出世。外又引将官过来。小生有外，你将这令箭一支前去出榜安民，复归就业。和便教其安宁父子免修耕织。外父令箭，小生接戒领军旨。进元帅在上，国家行早，纲纪仪仗还需招致旧臣共图更始。外此言正合我意，虽则战种甘为独肩红炬，同心早晚协力，白耳成功，安为虚仗其策。和心得南阳已自家气满，好共把旧章重赤。外后引将官过来。末有外，你将这令箭一支榜示百官，限三日内齐赴军前共襄国事。和作中心生态运仅从运计。外父令箭莫接戒，令君至。生小生，元帅在上，长安久无天日，市民可仰甚言，庶正以箭举行，銮舆必先反振。外二门所言，乃中心大本也，本正早已修下迎驾表文在此。目及云壁行宫，承蒙悉数，诚心夙夜难事，反正銮舆群情方自归矣。众共弃戒。和弃策，吾君久切人痛愤，愿早把圣言重释。外前迎将官过来。进有外，你将这令箭一支带领龙虎军士五千，备其法驾，赖我表文前往领悟，奉迎今上皇帝告庙，病后圣旨，遣官前往成都，迎请上皇回銮。进接令箭戒，令君旨。外左右看香案过来，就此拜发表文。杂印设香案，丑办礼身上，赞礼。外同四将拜表戒。和就军前瞻天仰圣，共尊名辟。进捧表文戒四将，小将等就此前去。外血瓶妖孽在思虚，依旧山河捧地居。和拿取满城歌舞去，外风云常为护储虚。第三十六出看袜。老旦伴酒家遇上，一坡头门向幽，拾得娘娘锦袜收，开着店儿重卖酒，往来客人尽见头，聊度日不用愁，老身王某某一向在这马嵬坡下开个冷酒铺儿度日。自从安禄山作乱，人户奔逃，那时老身躲入邑内佛堂，只见梨树之下有锦袜一只，是杨娘娘遣下的，老身收藏到今，谁想是件至宝。如今郭元帅破贼收金，太平重建，老身仍旧开张酒铺在此，但是远近人家闻得有锦袜的，都来铺中饮酒，兼求看袜，酒钱之外另有看钱，生意十分热闹， 也算是老生交韵了。今早铺设下店，想必有人来也。小生金福行上，翠碾西陵，古意千秋遗恨深。叹红颜断送，已似青冢荒凉，紫玉消沉。小生李摩，向因兵戈音路，不能出京，如今见喜太平，闻得马嵬坡下王某某酒店中常有贵妃锦袜一只，因此前往借观。呀，那边一个道姑来了。丑扮道姑上，满目沧桑都换泪，空留锦袜与人看。小生，姑姑何来？丑，贫道乃金陵女真观主，来京请葬，宾主未归。今闻王某某殿中有杨娘娘锦袜，特来求看。小生，原来也是看袜的，就请同行。玉人一去杳难寻，伤心野店留残景。且买酒徐斟，暂时把腕端详审。此间已是不免进入。老旦迎上，里面请坐。外上，老汉郭从景喜得兵戈凝兮，要往华山进香，经过这马嵬坡下，走得乏了，有座酒店在此，且吃三杯前去。店主人取酒来。老旦， 有酒。 外与小生丑见借，请了。小生向老旦借，王某某，我等到此，一则饮酒，二则闻有太真娘娘的锦袜，要借一观。老旦笑借，锦袜果有一只，只是老身和保护深深，实习收藏直到今，要使它相痕不减，粉则长留，沉卧无清，果然堪爱又堪亲。行人遇见真投影，客管只要不习囊经，愿与君把腕端详审。小生，这个自然，我每酒钱之外，另有轻浮便了。老旦， 如此，待老身去取来。 玉指罢穿还待你，罗巾生果便闻香。客官，锦袜在此，请看。小生坐阶展开同丑看见，呀，你看锦纹整治，制度精工，光艳犹存，异香未散，真非人间之物也。丑，果然好香。小生坐持袜起看见，你看薄衬香锦，似一朵仙云，轻又软。习在黄金殿，小步无人见，连今日酒炉边等闲息展，只见献机真痕，都弃旧伤心远。可惜了绝代佳人绝代缘，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。外座恼介，唉，官人看他则胜，我想天宝皇帝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，朝欢暮乐，弄坏朝纲，致使干戈四起，圣命涂炭，老汉残年向尽，遭此乱离，今日见了这锦袜，好不痛恨也。想当日一年幸彩，龟贴红莲着地开，六福香裙盖，行动君先爱，唉，乐极惹非灾，万民遭害。近日里逝去人亡，一物空留在。我默读想要宠痛哀，回想颠为还泪开。老旦，呀， 这客官见了景望，为何着恼？敢是不肯出看钱么？外，什么看钱？老旦，原来是个村老儿，看钱也不晓得。小生，些许小事不必斗口，姑姑也请细观，待小生一并送钱便了。丑接起看见，唉，我想太真娘娘绝代红颜，风流顿歇，今日此袜虽纯，佳人难在，真可叹也。你看锁翠勾红，叶子花儿犹自宫，不见双夫影，一枝留孤凤，空流落， 恨何穷。 马嵬残梦倾国倾城，幻影成何用？莫对蚕丝忆旧踪，虚信繁华逐晓风。嬷嬷，我想太真娘娘原是神仙转世，欲求习舍此袜，带到金陵女贞观中供养仙贞，未知许否？老旦笑介，老身无儿无女，下半世的过活都在这袜上，实难从命。小生愿出重价买去，如何？外，这样遗臭之物要他何用？老旦，老身也不卖的。外座交钱借，拿酒钱去。小生座交钱借，我每看袜的钱一种在此。老旦收借，多谢了。小外，一醉风光莫艳平，丑，几多珠翠落香尘。小生，唯留坡畔弯环月，外，郊外悬悬隐看人。第十八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8月。